最近这没少召回啊，这宝马什么情况、 这个到年底了啊，我发现翻新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规律 啊。怎么说？ 盘点本年度 啊 各车企的销量，这是一大主旋律 啊啊， 看看谁家完成没有，谁家没完成。 不，我说宝马召回呢，还没说销量呢。 这我说了，这是第一个主旋律是这个 啊， 第二个主旋 律 就开始召回了。哎，盘点一下这一年当中哪个车企召回了多少辆 啊？还有主旋律吗？有第三个吗？ 第三个 畅想未来， 哎， 明年计划， 对，畅想未来 是吧？ 哎，对， 哎，这广州车展也是如火如荼的啊，开始了。然后我们下礼拜呢，跟大家就去得跟大家说说这广州车展新车。一部分是说今年年底我们能上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畅想未来这伙的啊，然后大家关注呗。 嗯 啊，我们得先得了解一下这个广州车展，毕竟都来到了大广州，这给我热的一身汗哈。 嗯， 那我们还是说点咱们前一段发生的这个尤其是召回这件事儿。 对，今天跟大家说说 宝马没少召回啊。 宝马 外国媒体报道的说呢，这个宝马在北美地区召回了100万辆车，然后有可能延伸至其他国家。 嗯，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了两类故障容易引发火灾危险，所以在北美地区先召回100万，然后后续可能会延续到其他国家。 嗯 嗯， 就是这得怎么回事呢？这等于说它两个故障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接线故障导致线路温度升高， 对， 可能会导致空调过热，然后增加火灾的隐患，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电子管加热器生锈，容易导致火灾发生。其实两个问题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第一个应该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停留在2006至2011款的三系上面。 嗯， 第二个涉及的车型就比较多，也涵盖比较广，危险系数也比较大，因为它这个直接就可能导致起火。那个顶多是空调过热再引起火灾，你想你空调最热能热到什么程度？ 嗯， 对吧？ 也挺热的。 它只是说有隐患，那个东西一个是，这怎么讲？就是一个是烤着的，一个是直接点着的。 嗯，你形容的很形象， 对不对？ 嗯， 就像说我在一个火炉边上， 一个是烤地瓜，一个是 烧地瓜，就拿火柴点地瓜。 对对， 就像说你在火一个火炉边上拿着根烟，你放时间够长的话，我现在也能着，是烤着的。那刚才说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加热器生锈导致火灾发生，生锈了，啪，电花一起，它也比较危险。涵盖什么车型呢？128、三系、五系、X5 还有 Z4 还有 X3 啊、哦，还有 X3 对 X3、 啊嗯、这都有好几辆车都卖得不怎么着啊。 其实 X3 没走多少辆，也 Z4 也能看出来 X3 X5 这 Z4 不都是在北美生产吗？ 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还是在北美地区召回，那么能不能涉及到中国地区，我们还是画个大大的问号。 对， 另外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有一些零部件的生产，等于说中国的三系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对吧？ 没错， 尤其我觉得中国的三系应该不存在太多问题，那可能国内会涉及到的应该是那个128 进口的，应该是 五系的 X5 X3 X5 Z4 对对， 所以说现在应该摸把汗的应该是 Z4 的朋友们 X5 还有 X5 对吧？ 但这个车型都是2007年到2011年的 X5 那一系列的。 哦，你的说现在都已经淘汰了是吗？ 基本上这些车应该跑的肯定还有，但更大一部分我估计有可能会在二手车市场出现。 哦，那二手车市场也得注意啊。 对对， 你不能说 同样就说， 你不能说我卖了一手了，我就不关心了。 他出这个召回一定会出年份，什么什么款。你到时候查一下你对应的那个序号会不会在你的召回序列里边。 对，所以说你看啊，咱们大概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几个年份的车，是2006年到2011款的三系，然后以及2007年至2011款的128、三系、五系、X3、X5、Z4。 对， 如果说您的车型正好在这个年款里边，那么我最近要加小去了，没事到宝马的官网啊，或者给4000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否有召回。起码如果你是二手车主的话，我建议你最好在大的数据库里也给自己备个案，这样的话他能够联系到你。有的时候大厂你不是直接在4S店销售车辆，或许就联系不到你，你就错过召回了嘛。 嗯， 这个隐患自己背着多费劲啊，对不对？ 对， 好了，这个宝马的事跟大家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八卦车市新闻。爬山 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车谈一周秀，继续八卦车市新闻。接下来我们说说谁啊？ 你来定，哪个都可以啊。 说说刚才说 了一个主旋律嘛，召回也不叫主旋律，就是年底了，可能会盘点一下。 那接下来就说说。就销量完成情况嘛， 可以啊，可以。 主旋律是吧？ 对，这个一定是在年底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总结性的这种。 哎，就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就其实 按理说，他在之前的一些表现还是尚可的，而且他 还跟 进对 跟大众合作嘛， 有对一个是大众，再有还有像蔚来。还有一些很多的，但都是代工啊，生产啊，是挺有这个前途， 啊、 看上去非常光明的。 可是为什么呢？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主角是江淮乘用车，然后从去年年末开始，江淮乘用车连着12个月销量下滑，今年完成目标仅完成了额定目标的45.5%。我觉得今年好多人的年终奖是不要想拿了，是吗？ 哎呀，这个确实啊，我看到数据挺觉得让人担心的。那这样下去的话，他已经连续12个月了，那接下来他靠什么来扭转这种比较颓势的这一局面呢？ 你觉得是他单纯的卖的不好，还是目标定的太远，扯了这个那个销量呢？ 我觉得车的产品质不是产品方面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多一些。我具体说就是说感觉他的。产品是不是在竞争力上稍微的弱了一点，导致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想去首先想到我要去买一辆江淮的某某款车型。 其实你要说江淮的话，我觉得它产品力啊相对来说还好。怎么说呢？ S3 在应该在去年的这个销量排行榜，小车卖的不错，对吧？然后再加上今年又有一个全新的这个 S7，都挺漂亮的，是不是？然后今年还做了一系列陆陆续续的活动，就算说我们没有去参加吧，但是这个风声在年终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种它的产品在产品竞争力就是在溢价能力上还是弱了一些。你看我们就是我是觉得跟咱别说跟合资品牌比了，跟它的同级别的这种自主品牌来比，我们看到长城啊、吉利啊、奇瑞。包括华晨，它在某几款产品上的进步，是真的是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得到了 啊哈！ 而且它像荣威这种品牌， 啊、哦，那是突飞猛进。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回顾前十个月的销量排行里面 ，SUV 跟这个 MPV 里面啊，这可能是自主品牌里面占的比例会更多的、更大一部分的这两大类。 嗯， 这里面看到江淮的这个产品出现的几率和比例是很小的。 嗯， 所以说这就是说明这个，我是从这方面觉得它可能还是。产品的竞争力还是欠缺了一些 啊、哦！你说的是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怎么呢？它问题，它产品也还行，但是你就发现没有，其实是我们见到它的机会太少了。就是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也很少去听到说瑞风做一些活动啊、试驾的活动啊这样的东西，能理解吗？就是本来产品做的稍微有点新意了，包括它那个瑞风，对吧？包括它的 S3 包括它的 S7 这几辆车都做得挺漂亮了，是吧？也挺受到大家伙认可了，又大屏幕什么的也都有了，然后就没信了，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你产品上市了，然后就没了。 我明白，就是那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说我们之前说酒香 不怕 巷 子 深，是吧？ 你产品好，我自然会有人来光顾。 然后用你的话讲，就是这个酒也不是特别香，然后 你又 不吆喝， 对，就这个就 你也起码你给个路牌吧。现在路牌也没有。 对，然后现在不是说酒香也怕巷子深，那还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从产品上更多一些。 但我们也从侧面理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人家车卖得越好，人家越吆喝，越吆喝卖得越好，这个就正面就滚起来了。然后有些车呢卖得稍微差了一点，那我们要不就先省点钱别吆喝了，越不吆喝越没人知道，越 对。而且可能他在一些，你看前段时间发布那个什么新车计划，那是哪个家企业来着？ 谁啊？ 长安嘛， 啊， 喜马拉，那叫什么香格里拉，就是他在这种声音发声的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江淮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他也可能也确实欠缺了一些。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长安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很低调了，那江淮简直是低调到谷底了。 不管江淮跟大众也好，跟哪个企业合资什么高端的这个能源新能源车呀，或者是他这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代工也好。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进行产品转型的话，你最起码是不是也让大家有一个过渡出来，是吧？让大家能知道可能你以后会慢慢的淡化这块产品啊，或者说怎样让大家知道你的方向。但现在可能也确实它这块有点模糊，让我们也看不清它到底是接下来要会重点走哪块。 但说句实话，真是让我看到几家欢喜几家愁。怎么讲啊，我沈阳原来有一个老大哥拿了两个品牌，一个是长城，一个是江淮。 对啊，现在 所以你现在要是如果让老大哥去往店里一坐查这两边账本的时候，哎呀， 所以说 五味杂陈呐。 那可不，你看一组数据，到十月份江淮乘用车累计销售是182,193辆，然后呢，自去年同比下降了38.9%。所以说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要是从我这儿来看的话，希望明年的时候，或者说在年底，江淮汽车能够拿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来增强一下， 起码让大家知道你还有几款车。你看我说这几款车，有些朋友们或许都不知道 S3 啊 S7 啊，包括新的瑞风啊，对吧？ 你刚才说到瑞风，我突然想它可能在 MPV 的排行榜上，瑞风还是有两款车能够出现的在榜单里面。 啊，你要知道啊，那是属于它 对，但确实量太小了，整个占比来话，它的贡献值就杯水车薪这种的了。 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江淮这品牌可以更好，毕竟有几款产品我觉得还可以拿得出来跟大家去做竞争。好了，说多了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等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知道，欢迎回来车坛一周秀，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刚才说那个江淮做车算挺用心的啊，又曲线救国，其实也想了自己不少辙，让自己的企业活得更好。这家企业呢，我可以说是 你也是想了很多辙，想让自己更好，可是应该他都已经三板斧都砍完了，也没什么变化吧？ 确实说出来有点让人觉得很遗憾，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我们刚才说江淮还算有酒的话，这连酒我估计都不太好说能拿得出手。谁呢？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对， 那辉煌的夏利， 对 N 系列是吗？ 对，就是一汽夏利嘛。 一汽夏利啊，最近呢也是推出了这样一个消息啊，说要股权公开转让，而且还要对接盘方有要求， 要求 说一定要是优质的资产。 对对对， 你要是不太行就别来了。听这话，你知道我听完这话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嗯。 你要是不行就别来了，跟我碰你也赔不起啊。 这意思就是我们这儿是一个现在有点是个大坑啊，你这个一般呢还真填不起。 怎么说呢，就是一汽夏利股权转让，希望能让自己的公司来脱困。然后今年九月份停牌，然后一汽夏利的股东一汽股份开始研讨这个股权的转让方案。然后关于这个接盘方是谁呢，好多人也列出来一份名单。然后关键是呢，一汽股份明确了转让方案，还有这个受让门槛，拟定了公开征集的方式，然后协助转让所持有的 3.945 亿一汽夏利的股份，占总公司股比的 24.73%。 如果说本次股权转让完毕之后，一汽夏利的股东将会发生变更。 说到一汽夏利，可能我们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到就是挺遗憾的，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完成，就没有按照之前自己的那个那种状态，那种推出新车的那个时候的一直走下来，所以让人觉得确实有遗憾。如果这个品牌真的是易主了，它的这个完全都变了之后，还会不会有夏利这个名字存在？ 我最开心的是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一汽夏利的股东将会发生改变。 对， 我觉得如果他的股东发生改变了，他的根结或许就开了。 是是是，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啊， 就是一汽老大哥不是说坐车不行，也不是说怎么着，但他们受制于整个的规划呀，包括 体系 大厂啊， 应该体系内部还是有些， 你毕竟还是有亲生和后生之分，这句话怎么讲啊？毕竟一汽大众、一汽的奥迪在那儿卖的风风火火的，你一个小厂我也差不多，但是又不好意思让你每天在那儿赔，所以说我觉得一汽能够把它安安稳稳的放在这儿，我就拿20%多的股份每年分红挺好，这样再来一个头脑比较新的，对吧？有一些设计感的、敢拼的、新鲜资本注入。 确实，一汽其实它这个简报里面也简单分析了一下它的目前的一个状况，确实它亏损比较严重，战略提到了一个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我觉得也是，其实它现在的一个产品序列，它既然做汽车的话，真的是应该就是要丰富起来，不应该再这么少了。 你知道我想对，如果说我要能接盘的话，我想做什么吗？ 让我猜猜啊，你要做？ 我们俩就反正也周末了，显卡嘛。 那你做？ 咱们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觉得你们接天津一汽夏利，你们会出什么车啊？ 我真猜不出来了，你说吧，你要做什么？ 我想做大空间的 K car。 K car 是什么？ 就是大空间的合资车。 哦， 你知道吗？日本是个 K car 文化很风行的一个国家，就是他们会采用这种 1.0T。或者 0.6T 或者干脆 1.0 这种小排量，但是把空间做得很大，飞度算大的了吧，在那儿不算大，他们会把车内空间做得非常的精致，然后车做得非常的 Q 来应对城市这个。你想夏利当年就是做小车起家，他们在于小排量和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前两天看东京车展，其实对我启发特别大，东京车展包括铃木，包括很多大发这些小企业，有特别多漂亮的小的 K car， 里边使用空间很高，而且非常适合城市里面开。我平常不上高速，正常就代步，我 0.6 升的我也够了，上班下班，然后里边空间还大，四轮四角的设计特别好，然后再做一些互联网化的这种卡通式的经营，一辆车卖到6-7万块钱，家用 OK 啊。 所以说我觉得在短期内可以解决很多年轻人购车的这样一个想法。 你的这个设想非常好 啊， 但是呢在我觉得在中国任何一个车企都不会朝这个方向做。 哎， 就我真的是不是给你泼冷水，因为可能中国跟日本的国情还有整个一个在发展车的思路上确实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加了个壮语啊，大空间的 K 卡。 确实，你要是去过日本你就知道了，他那个地方那个小车确实很多，很精致的小车。 可是啊，北上广现在大城市那交通路面你也看得到， 即便就是是我知道就是很拥堵，我们停车有时候很难，然后路面也很堵，但是很少会，对，很少有。我越它多长，它再加长，我就特喜欢。就这种的，国人的其实思路差不多，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行，我做个2米8轴距的 K car 行吗？ 他跟那个日本那边真的是用车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愿景啊，这个、设想非常的 OK。我是想着夏利能不能就是这个名字还保留下来，然后他真正出1到2款产品，其实就 OK， 能够打一个翻身仗。告诉大家我回来了，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我们拭目以待吧，先看看谁接盘。如果能看到谁接盘的话，我们能预计他下一步的产品规划。 嗯， 我们希望是见到一个新鲜面孔，这样会可能更有趣一点。好啊，今天咱们车坛一周秀跟大家盘点这么多，然后我还是那个互动话题抛给大家，如果是你们接盘了下天津夏利啊，你们会出什么车，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啊。 嗯， 周末了，想想还是可以的嘛。微信搜索快车道， 对对对，梦想要有的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撩别的女的，你为我不晓得，你怎么不上天呢？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